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。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，嗱，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。第一种系银级订户，即系每个月俾$10，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，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，包括书啦，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，例如卫衣啊、T 恤啊等等，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，同埋《癫狗日报》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。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，每个月月供$30，咁啊，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，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，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。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，每个月俾$100嘅，即系支持我哋$100嘅吓，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，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，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，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。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 又到了何容兴足球世界的时候了。兴哥有排没见你过， 有几耐？ 成个月啦， 个几月啦， 个几月啦， 个几月啦， 一排都个几月啦。 啊，因为个疫情的关系啦， 咁有鼠啊佢。今日我哋请到啲咩嘉宾上嚟啊？ 喺我隔篱呢个咧，就系麦天富先生，阿富哥。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 隔離咧就係副手， 係你好， 老友啊， 係啊，好開心係。 嗰個咧就温耀球啊，球哥 ，Hello，Hello， 喂，你唔介紹我嘅，識你，我代替咗阿張三噶啦， 啊，阿仙奴迷咧就係宋三， 揾你嚟咩先啦， 阿仙奴啊，咁啊，我一人襯住阿興哥嘛，興哥又係阿仙奴球迷啊嘛，係咪？咁今日咧就著精工波衫，咁啊精工咧即係啲香港如果即係老一輩的球迷咧，如果冇咩人唔識精島，即係星島啊、精工咧，真係 唔係睇波噶啦， 唔係睇波噶啦。OK， 咁我自己細個時候都星島迷，即係我第一個睇即係睇足球有印象的星島啊。咁個原因好簡單啫，因為有份報紙，咁有份報紙星島嘅報紙成日講星島啊。 咁佢仲有份叫《星島體育》嘅喎， 有 星期六星出嘅喎， 係啊，記得啊， 周刊嚟嘅喎， 謝東嚟就寫呢個專欄啊嘛，咁仲有個香港球手嘅啫，講翻即係50年代嗰個，我唔知啱佢記得每場波都記得嘅 ，OK。咁啊，阿富哥啊，我第一樣問你嗱，當年咧，星島我有一個第一個印象就係叫噴射機群，咁啊呢個名點嚟同埋點解啊？ 嗰陣時咧，我哋嗰陣時星島咧又係。即始終就帶起先嘅噴射機，我哋落嚟嘅啫。我入星島嗰陣時咧，就應該係遲過佢哋嘅，即變咗咧呢個名咧。 嗰時變咗747咯， 係啦， 唔係噴射機。 嗰陣時咧，我哋入嚟嗰陣時咧，即係後期入嚟嘅先咧，即係但係噴射機個名咧，應該唔係我哋入嚟嗰陣時有 嘅。係張氏兄弟啊，張耀光啊， 邱鵬明啊，唐燕英啊。 呢一扎嗰陣時係差唔多係無敵㗎啦， 係啊， 係嘛？嗰陣時 喺嗰個球壇嚟講， 咁啊，阿嗰陣時嘅領隊啊，許敬誠， 許敬誠 啊， 我恩師， 你恩師啊？咁佢都兼埋做教練嘅喎，當時 係啊， 係咯。 咁啊，領隊啊，多數做埋教練㗎咯。係 咁，而家 咁佢個名係左腳王啊， 左腳王啊，佢踢波 好犀利㗎嘛， 係咯。咁啊，富哥，你嗰陣時即係你最佳拍檔係邊幾個？有你嗰陣時都幾好腳，幾好人喎嗰陣。 啊，嗰陣時我哋中場咧應該有李炳德啦。 李炳德，球王個仔啊。 係馮紀雲啦，同埋我啦。 冯子伟、冯子棠，系嘛？又两兄弟吓，咁啊脚趾尾拉西， 欧鹏年啦， 系 咯， 吓袁权益， 有袁权益，有何耀强， 益仔， 系益仔咁系，何耀强。 即是前面 啊！係前面何耀強， 後衞有興哥，龍門有興哥，龍門啊，江門啦， 江門啦， 啊有 江門嚇， 有後衞有謝國強啦， 謝國強 嚇，中堅有啊， 產 小鐵產， 小鐵產， 小鐵產咁啊， 小鐵產 嚇，中堅有個 霍柏靈， 霍柏靈， 霍柏靈啦，再後有一個 係。 唔係嗰陣時係歐永紅踢兩條， 有咩？ 有冇人踢左閘？ 系嘛？ 歐龍左 閘 嘅， 左閘。 歐龍只左閘咯。 嗯。 嗰陣時啊，靈動發射 啊。啊，靈靈動動啊，氹氹身嗰陣 時。係啊。 興哥講過，佢話咧，即係前邊咧有阿靈喺度咧，佢就好放心。 唔係，阿靈嘅頭髮好好嘅。 唔係，因為佢頭髮好。 佢啲時間 即係有時咧，啲前鋒梗有個慣性啊嘛。有啲會睇你嘅後衞點樣喐啊嘛。你唔埋去咧，佢咪好多選擇啦，係嘛？我阿玲，你埋去拍佢啦，咁我可以睇到佢 點做啊 嘛，係嘛？所以我叫阿玲埋，咁啊霍柏靈一定會埋去，埋去啦，咁我可以封位啊嘛，係嘛？咁啊著數好多， 係啊，爭啲嘅，爭啲，有人執漏嗰只魚咯， 即係有佢話有阿玲踢咧，佢就好放心啦。 梗係啦， 有阿玲嗰日。唔得，即係嗰日出唔到啦，唔得出。 唔係喎，佢真係好少受傷喎。你話 阿玲啊，阿玲係幾硬淨， 即係佢真係好少受，好少受傷喎。 佢係有啲路嘅。 係啊。 喂，你有好似話有個紀錄喎，喺星島你即係失波最少 嘅。係啊。 到而家都 最近有人抄報紙都抄到出嚟。 啊！ 連埋唔知銀牌定金禧杯加埋都係唔知十四球十七球，係歷。 歷史 係最少失球。嗰陣時我哋班人咧就係咩咧？打後生，打齊心， 齊心 係啊！咪班人咧個個夠夠力真。 不過星島真係好出名啊！曉齊心嗰啲人真係好齊心。 即係個個即係條心出嚟係要想贏波，係嘛？係 啊！ 個個都係一樣一個目的。 就算我哋對怡和都話一樣，我哋一樣係即係打到佢哋都。 我哋對魚好 嘅，我真係好嘅。 我爭金禧杯嘅， 我 爭金禧杯啊！佢都唔夠我哋就唔夠我哋打嘅。 全部都係魚，我全部都係即係香港隊嘅 最好嘅啦， 最高級嗰班嚟嘅。 係嗱，魚我就睇題啦，因為當年係叫做超級班霸，係嘛？即係等於即係而家當今英國球壇嘅曼聯咁上緊啦。 曼聯唔係曼聯咧，曼城。 曼城啊，曼城啊，即係超級班霸。 而家你咪抱代咗佢啦。 係冇錯，咁就係。咁即係如果當年咧就好勁嘅 嚇， 咁啊全部都即係國家代表隊， 即係波人都知道佢係好勁 嚇，好勁嘅。咁啊，如果以即係比較嚟講咧，英國球壇佢啊，如果就係等於曼城，而當年星島咧就等於而家係阿仙奴咁啦， 入咗啦， 啊差唔多啦。 咁唔係啊，我哋都前三四啊，前二三㗎。 咁佢 當年嘅阿仙奴都差唔多嘛， 係啊， 當年阿仙奴都差唔多啫。 係即係佢。所以即係佢哋能夠贏到怡和咧，即係一個光彩一個光。 係，我哋都覺得好意外 嘅。你贏到佢咧，一定係好嘢㗎啦。 係， 一定係好嘢。 你邊有一隊波夠膽話贏怡和啊？ 係啊， 係啊， 真係㗎。 其實踢波嚟講咧，真係要講實力㗎。 嗯嗯， 你話咩咧咩咧？你一隊好實力，你就係唔夠人打，就係唔夠人打 㗎。喂，另外一個講， 所以你贏得佢咧，你就一定係嗰日好好波啦。 喂，球哥，你都叫做贏過怡和又 贏過贏 啊！你又贏過怡和， 係啊係啊， 係咪 啊？係啊！ 阿温耀球咧就阿興哥，你點形容佢話？ 一個失運嘅球員， 失運。你唔係失運，你講話失運啊？得， 我哋即係我意思，我哋意思即係話，其實佢左右腳又得，速度又得，投槌又有，射波又有，但咧佢梗係冇。即係大嘅球會揾佢，你話係咪好犀利？ 有嘅，有嘅啊！ 嚇， 好多人做嘢都係咁噶嘛，好多都係懷才不遇噶 嘛。我頭先都講係懷才不遇，但係呢喺我嚟講，我覺得係即係好唔夠運氣咯，係嘛？ 即係你形容佢就唔夠運氣。 嚇，有啲球隊嘅老細啊，或者教練咧。 隻眼可能真係有少少問題，分咗球都冇波，你 淨係識睇何容興同埋麥天富， 冇理由睇唔到分嘅， 睇唔到分嘅。 是嘛？真的噶，我認為佢真的很失運噶。 嗱，你最即係最多人記得你咧，就係流浪七君子的年代啦。 係啦，係 啦。啊，即係郭家明啊， 鄧 洪昌啊， 李新祥啊， 係即係呢班啦，係嘛？即 係我啱出道嘅嗰年就 啱出道， 啱出道。 鍾啟明， 即 係 好好彩 啊！形象嗰陣， 即係嗰年我哋都砌低籃球會噶，攞個銀牌，攞個聯賽噶，我哋都流浪。 啊流浪就叫青春班啊！ 一個煙仔杯就亞軍啦、啊， 嗯， 都唔錯噶，個成績都唔錯。嗰陣不得你都哇，水漲船高啊！嗰陣時 揾到食喎， 係啊，揾到食啊！ 因為你哋啲人工好奀嘅啫嘛，聽你講 300蚊鄧洪昌400， 係 耶穌二1200蚊， 哇，更完嘅。 大 佬外援我記憶嗰陣時就話阿居里嗰班過嚟咧，佢哋喺呢個喺蘇格蘭啊，連丁祖都踢唔到啊， 應該就丁祖噶，應該就係丁祖， 丁祖都未都請丁祖俾佢踢啊，但係嚟到香港係廿雲廿霧，咁點解係咁樣咧？ 其實我覺得耶穌咧就唔係話真係好好波 嘅， 即係好多人評論都係今日唔係 技術咧唔咁恭維。只有一樣嘢就係人哋俾個波佢，走走走走走走走咁伸出嚟， 速度快。 呢度一個即係另外一回事啦。佢個即係回啊，即係個斷速啊。 係啊， 係。 我哋一走五六次來回咁啊，開始冇力噶啦嘛。佢唔係嘅，五六次同第一二次一樣咁 走。佢嘅身啊幾輕啊， 耶穌嘅好叻噶。係啊，佢啲回力靚啊。 阿富哥講啊 嚇，耶穌。踢波咧，你單刀個波佢實入嘅，你咧佢好叻嘅，佢敲你個碌個龍門出嚟嗰時間咧，佢係快過你龍門一啲嘅， 佢真係用力嘅射波， 真係佢 耶穌冇大力抽啊，學佢咁講啊，負責咁講啱啊，你一喐腳佢就一隊咁就入嚟啊， 即係呢啲 踢波好叻， 有啲頭腦啊，有啲頭腦嘅， 踢波用腦嘅。 踢波你唔系用脑咧，你只死嘅细波冇用嘅。 唔系佢嘅最佳拍档就大水牛啦。 咁啊，所以我头先咪讲咯，走斩大水牛你嘅。大水牛佢都跳唔起噶，跳三寸。 大水牛 真系噶，跳唔到。 喂，阿英哥啊，大水牛练波咧，佢就唔系射龙门嘅，你喺佢斩个角球斩个波出嚟，佢喺16码嗰度就嘣。 系 就练呢下嘢， 系即系独孤一味， 佢头除咗劲过佢射波嘅， 我谂有好多，就算你外国啲前锋都系嘅，有几个都系嘅，即系个脚下脚底功夫未必，一嚟大只嘅未必。咁想问阿富哥咧，嗱，你其实你当年踢中场啦，同而家踢中场嗰个，你觉得个分别喺边度？ 分别咧，即系中场咧，一定要有睇得通个。 要讀球賽嘅能力， 係啊！你一定要睇一通，同埋了解到自己本身嗰啲隊波嘅球員，即係你都係快唔快啊？你俾個波 嘅佢嘅長處咧， 長處喺邊度啦？你一定要自己要知道佢哋，即係嗰班隊友一定要知道佢哋。如果你唔知嘅啫，你求其俾個波佢咧，大細路你都係要靠自己教嘅要啊！你俾得唔夠力，你又唔佢又冇乜作用。如果你而家個球員咧，我哋而家都睇到而家班球員淨係得個走字啫，而家啲啊，真係即係而家你睇波都冇乜作用，我覺得我哋睇 唔到。你仲有去睇波 嗎？係啦，我真係而家我都冇去球場好耐，真係。 我依家淨係喺屋企唱歌。 翻到屋企俾只狗玩， 系 啊，咁啊踢波講球味嘅，咁你哋嗰陣時，我哋即係球迷入場睇波咧，就都好中意睇你哋即係嗰啲膠波嗱，以前誒嗰啲 皮㗎，即係膠。 喂，你話三角短傳？ 係三角短傳。喂，嗰陣時踢嗰啲陣式啊，叫做咩 WM 式啊？咁啊，而家又話424，又話1324，係嘛？即係好多陣式。 咁啊，其實咧任你哋變嘅啫。係。好似頭先阿台長講，閱讀球賽嘅能力，你係要隨時要變噶嘛。係。你明唔明啊？442。 你要變噶嘛，三三四三四三啊，屌！你係臨場要變噶嘛，冇一般通書睇到路啊！ 即係有時你要 冇可能噶嘛， 你要睇對手，對手弱過我，梗係 攻啦， 攻曬上去啦！如果對手強嘅，梗係縮翻 手邊啦，縮翻嚟邊 咁嘅 啫。喂，但係你哋當時踢手勢波多喎，你流浪 都係 係 啊， 多嘛， 打清道夫嘛。打清道夫點？ 流浪當其時咧，就一樣嘢，我哋叫人盯人。 係啊， 啊佢，但係其他球會就好少，即係比較少。 佢人盯人咧，佢就係另外一個方法。嗯，即係阿台長，你最好波係咪先？你另外一隊最好波，佢揾一個就唔係好踢得嘅啫，揾個走都得啦。 跟住你， 同我跟住阿台長， 係 就係咁政策。佢就有啲咁政策。 但係應該依家現代足球就冇呢啲咁嘅喎。冇啲咁嘅嘢喎，美斯好波啊！其實應該一人打少個，我跟死佢，係 嘛？ 其實都可以咁做， 可以。 但係你而家現代足球，平衡似足球，要表現，要入波， 唔好睇嘛！你踢人盯人唔好睇， 係咯。啊，人哋想睇美斯睇 C 朗。你找一個不踢球的，我看盯住他，他們兩個都不用表演 了，沒東西看 了，大家沒東 西看了。但是還有一個，我那時候看球評家這樣說，就是因為當年你們叫青春班，個個都年輕人，20多歲，夠氣夠力，而這些巨型班呢，就有些是懶練球，有些就上了年紀，你班僆仔玩都玩死佢啦，走起上嚟，係咪咁樣踢法咧？ 咁唔係啊，僆仔又嚟，僆仔又玩僆仔一套嘅，僆仔嗰啲氣力咧，佢真係比你哋好啲嘅，佢哋即係佢啲心紅啊嘛。即係我唔係好好波，但係我有體力，心紅，你一有波就攏埋去，係咪？耶穌就喺前面執死雞，佢又夠快，係咪？所以佢好多時都係咁樣贏波嘅啫。 阿輝哥，我爆你啦！咩叫靚仔波咧？咩叫老波骨咧？ 佢 梗有理由啊嘛！ 即係冇話好似你話頭咩三國短傳啊，嗰啲人即係三國花園喎，即係波啊！你嘅啦，踢波嗰時靚仔， 邊係你都咁多嘢？ 你知唔知不得你而家開波之前同啲球員點講啊？佢係教練啦，係咪？梗係有分析啊嘛！ 冇錯， 何容興你去點？麥天富係點？宋敬輝啊，台長你應該點踢？佢冇講，我唔理你點踢，同我踢個波入網，就係咁簡單。 咁你自己識踢啦。 呢個最好教練喎，你唔入波入網點入波啊？ 佢就係咁講，其他 同我踢波入網得啦。 就係咁。 唔同我嘅教練喎，唔失波，我最多係零比零嘅啫。 咁當時嗱，當時佢又做埋教練啦，係咪？咁當時啲教練頭先就係許 Sir 啦，佢開咁，仲有邊幾個勁啲嘅教練喺嗰個年代？譬如話陳輝雄教做教波名嗰時， 踢緊元朗，做教練你應該係。 他那陣時一教就教精工啦嘛， 係啊，應該係喺元朗，佢係俾大水牛收檔啊嘛， 係嘛？ 係啊， 即係踢正腳， 成個坐落去坐到佢都唔都得。 個膝頭條歪咗， 波嗰啲唔得啊！ 哎呀， 膝頭嗰條歪咗， 因為佢年紀都大啦嗰陣時。 唔係咁啊，呢個問題正想問翻阿富哥啦，即係如果身材嚟講，你就即係華人嗰個即係標準啦，但係對住啲外援係咪覺得有少少爭好遠啊？ 咁啊爭啲㗎， 咁 你試下嘅，你同 始終中國人個身材始終細少少啦，始終都係冇冇人哋外國咁好啦。始終你一定要踢波要精啦，要唔係話一定要精嘅，你唔係冇得頂嘅，肯定冇得頂嘅。 夾硬練唔夠嘅嘢， 就唔夠佢頂。你唯有埋挨下佢啊，或者攝下佢啲嘢咧。有陣時喎，以前老前輩教落都係話：，你埋佢唔好同佢撞啦。 梗係有少少小動作咯，要話佢。咁啊， 咁你球證睇唔睇到？ 睇唔到嘅有啲，好似我哋老前輩啊，莫振華嗰啲咁啊，你睇佢隻左翼啊，五七四粒啊，大佬佢埋佢啊，佢同佢走啊，佢好精啊，佢啊一路走咧。你就打你，打你細佬啊！我係啊，哇！佢真係好叻嘅，真係冇計 嗰啲。打完你細佬先走，係啊！一打你你失質噶嘛，係嘛？佢已經去咗嗰度啦。 冇中咩真係，真係我啲老前輩真係。 但係點解以前啲人踢波咁醒，而家啲人踢波咁蠢嘅？ 呢個問題真係台長你真係。 台長咧，你而家咧 真係好，我都想好想知。 少咗好多啲老前輩教我哋。 真係好想知。 即係我哋以前咧，就啱啱又係多啲老前輩，我哋應該陪住我哋踢咧，即係爭好遠嘅，真係。 唔係，我諗你嗰個年代啲人肯聽啲即係有經驗嘅人講嘅。 咁啊係。 而家啲人唔肯聽啦。 聽話啲。 聽會咯，會啊，會咯。 聽話啲。 唔肯聽嘅，唔肯入腦啊，唔肯入腦啊。 同埋我估啊，即係當年球隊就冇咁多訓練員啦，係咪？而家啲球隊就話誒龍門又有訓練員，後衞又有訓練員，前鋒又有訓練員。我諗你哋嗰個年代特別你流浪添， 冇 出糧都冇錢，請鬼咩？ 唔係以前咧，真係有分高低嘅。係你係好波人咧，都係有飛馳嘅，都係會俾面嘅嗰啲後，即係後上嗰啲啊，即係唔同依家啲咁嘅人，即係好似全部都一樣。以前嗰啲都係好似我哋見到佢啲，即係前輩嚟㗎， 即係鵪鶉咁啊！見到佢 係啊，即係 我哋以前嗰班咧， 咩前輩啊，大家差唔多就大佬， 即係有咁嘅心態啊！以前 係肯見到即係話， 即係尊重， 即係冇錯啦，即係都知道啊！ 尤其我以前踢咧，我都踢籃球，踢啲大會嗰啲咧，對啲前輩好似何長友嗰啲啊，我哋真係嘅。 恭恭敬敬， 唔係即係好聽話噶， 都有呢啲咁嘅嘢。 後對住黃子強嗰啲啊，嗰班咧，黃文偉嗰班，我哋個個咧，佢講俾我哋都要聽住噶，真係。我哋唔敢執聲嗰陣時，真係。 即係就算有時我哋踢嗰啲波就即係比較冇咁斯文啦，係咪？即係有時都係睇對手噶，有時都叫啲球員喂，你睇住啦，呢個邊個嚟㗎？你唔好亂嚟啦，咁都有咁嘅。